'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 陪你听，等紧你。喂，你翻嚟啦，到我翻嚟啦，你终于翻嚟咯。守灵夜话系，突然间冷静惊咁。系咯，对唔住啊，系我嘅错。好啦，翻嚟啦。咁啊，上两集咧就同大家分享完呢个。 神仙嘅台北，唔知第几拍之类啦。 系啊，讲咗讲台湾讲几集。 但系都我觉得好多湿湿碎碎嘅故事夹夹埋埋，个画面就系非常之恐怖嘅。其实 系噶。 不过大家可能即系就咁样睇，可能会觉得哇，玩嘢咩咁啊？不过你如果你亲历其境嘅话咧，你就知道咩叫恐怖啊。 系噶。 咩叫凌晨两点几都有影照女郎嚟吓亲你？即系原来即系呢个世界系好多咸湿鬼嘅原来。 原来真系有咸湿鬼嘅呢个世界， 唔系咯，系遇着啲橙果人吓，即系咁可能。 我都唔知系咪橙果人嚟影之后咋。 唔知啦，真系啊。不过 好啦，翻翻嚟啦， 翻翻嚟香港啦， 翻到香港点啊？ 咁啊，轮到迎禧啦。 系啊，家功课啦，迎禧。 说时迟，那时快咧，就轮到迎禧啦。呢排咧撞鬼撞得多咧，就。 屋企人又有身體唔好啦，即系兩者加埋咧，就得出個結論就知道，唉，賴嘢啦，真係流 年不利啊，咪 年不利啦。咁啊，做嘢嘅地方咧，就真係有仔仔出咗事啦。咁啊，都係啲病痛嘅問題啦。咁啊，因為都源於一啲叫做動工嘅呢個動土嘅影響啦。咁都無可奈何噶啦。即係據翻歷史記載所知。 同時都話啦，唉，動親土就出事噶啦，啊，即係仲邪過呢個啊嗰個司徒法正啊，咁啊， 即係出事噶啦，都話 出事噶嘛，啊咁真係喎，都幾應棍啊。上幾集我就同大家講話冇啦，即係都不過不失，後來就唔係啦，到差唔多個工程完嘅時候就真係賴嘢啦， 真係嚟啦， 真係嚟料啊。咁所以都有啲嘢防不勝防。 今次咧就都唔係喺宿舍見啦，亦都唔喺中心老友啦，中心就不嬲都冇噶啦。咁啊，今次就坐車啦。因為搭巴士咧，盈熙都好中意坐車頭嘅。咁啊，好多時即係喺廣播室一當值完就收工啦，當就要搭巴士嘅。我中意搭巴士多啲。 好少搭地鐵翻。我都係嘅，其實。因為好搭地鐵好似唔係話有冇坐位嘅問題啊，因為我就算坐地鐵我都唔會坐，我都坐企，係好悶啊。想睇下街景，於是夜媽媽咪等下咯，等耐啲咁解啫巴士。咁啊坐巴士翻屋企啦，咁啊平時都冇乜嘢嘅，不過大家都知道即係坐住呢個九八 A 由觀塘即係牛頭角啦，就翻去呢個坑口噶嗰條路線。咁就係行山路嘅。如果大家以前有追開我哋嘅節目，都會知噶啦。啊，即係嗰段寶林路加寶林北路咧，啊，真係精彩絕倫啦。今次咧就發生喺呢個翠林村對落嘅嗰個彎位上面。係發生嘅咩事咧？平時都係日日都係咁坐噶啦架巴士。 当值完就翻去，我好少瞓着觉嘅，因为好中意睇夜晚嘅街景，我真系会碌大对眼咁周围望，周围睄。 呢啲好似我以前嘅，真系我以前都会咁。 乜都望一餐啊，人又好，鬼又好，见到个阿婆行都会望，过马路都会好细致咁望一餐咁。 系， 就喺呢个时候咧，就 架車就最多人落車嘅，翠林村嗰個站，落曬車噶啦，架車已經開行，就準備落去寶林消防局噶啦。咁嗰個大灣位咧，沿途其實就有幾個水龍頭嘅，即係嗰啲消防龍頭。其中一個咧就近呢、這個垃圾桶嘅，那個第一個彎位呢就有個垃圾桶，我記得有個垃圾桶， 即是不是過，即已經過了翠林，跟住是落緊斜的， 過了翠林的站就落緊斜的了，是的，第一個拐彎就會遇到第一對消防龍頭和垃圾桶的，有兩對的，第二對就是在樓梯口附近的，即是上去翠林村其中一棟樓的長樓梯， 是 不是那裡，是前一點，咁就係一个斜坡，即係景明苑对落个斜坡仔。咁、就遇到咩呢，就见到个少女。 少女。 好有印象，係一个少女。着好深色嘅裙。 哇。 长头发。 哇。 半边面呢就係见到。但係我记得係应该。因为看不到很细致，他其实都我总之我印象中就是都挺标志的，应该很清秀的，那个形象。 哇，还要清秀添，正。 坐了在个消防龙头上面。 是 啦。那我就望一望，没什么感觉啦，初初。但是架车的车速不算话太快，所以就都有一段仔时间的。转那个弯的。眨一眨眼，龙头上面冇咗人。 哦， 但系我要讲咧，就系话嗰个斜路上面咧，那个消防龙头加个垃圾桶附近咧，冇乜遮掩嘅。 我知道。 啲树亦都唔密嘅。 系 啊。 所以一眼望晒嘅，又冇人喺度就。冇咗嗰个女仔。咁我就，但系已经过咗啦架车，即系过咗嗰个位噶啦。咁我就突然间震。精神咁样突然叮一声啦，咦？人呢？谂住正想回翻望，即系架车都已经开始越行越快，因为落斜啦嘛。其实系过下嗰刻就唔觉嘅，但系谂住话一望翻转头，哎，过咗啦， 睇唔到，见到女望多眼先咁跟住。 又唔系嘅，只系觉得有啲特别啫。 系， 因为嗰个位置一嚟又唔近个巴士站。 我知道系啊。 二嚟就系都好少，因为嗰阵时都成十点几噶啦。去到嗰度已经系啊，都唔至于话又唔系话即系，虽然都多人行嘅，但系好多时都好少话有啲个着到咁清秀嘅。就无啦啦坐喺嗰度咧，又大风又冻，系嘛？ 系啊，同埋嗰位你系要嗰位又即系前后又唔系近巴士站啦，又冇乜，又唔系话即系一个即系唔好 appropriate 一个等人嘅地方嚟。 系啊系啊，嗰个唔理想，因为系个斜路嚟嘅。 系 啊，你坐喺嗰上面其实好辛苦嘅，啊，因为嗰度斜嘅，就算你坐咗喺个龙头上面，个脚踏位都系斜嘅。咁变咗我就觉得奇怪，我谂嚟谂去唔通，谂唔通嘅啫。咁条友坐喺嗰度咧咁。咁於是乎咧，我就揾隔咗幾日到啦。咁啊，有一晚禮拜五嚟嘅，咁就我記得好似係咪當值定禮拜六，我唔記得啦。總之就是那一日啦。咁就又係啦，搭巴士翻嚟啦。嗰次咧，我就唔搭到落去寶林啦，我就去到翠林啫。翠林落車。嗰日好凍嘅，其實。最大风嗰日，啱啱起风，啱啱冻嗰日，我又沿住嗰条斜路落啦，就系、是、经过嗰个地方，我做啲衰嘢啦 吓。你有喎，又学我啲衰嘢咩？ 咁但系就冇喎，骑下骑咗乜都冇喎。 系， 净系即系总之咩感觉都冇，只系觉得，咦？就系、是、啊，我跟住其实好奇怪嘅，嗰个印象就系话，为什么我会对那个女的那么深刻呢，其实那个画面大家都知道坐车呢你不会在意街景那些人物究竟是做什么 的。 但是其实就是那个刹那间呢我见到她。她虽然她没有望我但是好像某程度上她坐在那里是有一个特别的原因要说些东西给你知道的。我是有这样的印象给我。所以我才突然间就是要想望返转头望下，但是已经 當然什麼都望不到啦，已經二嚟就係架車都 走得很遠啦，已經距離嗰個位置。咁所以我先特登翻去望一望，即係之後幾日望一望究竟發生嘅咩事，但係完全冇冇嘢。嗱，但係嗰段路程咧，即係我要翻寶林啊嘛，咁啊係一路行落去啦。 係啊， 既然嗰度冇發現，咁就行落去啦。 啱啊。 咁啊，行到平面咧，未到消防局之前咧，嗰度就係、是、將軍澳村嚟嘅， 係 嘅門面路路口啦， 路口咯。 咁就俾我見到啲唔應該見到嘅嘢咯，開始。 你點啊？ 咁啊，因為嗰度咧就係、是、一大扎已經上咗年紀嘅榕樹啦。 嗯 啊、即都是一些、啊、可以成精的了基本上 都是的很大棵的嘛 很大棵很多氣根的 是挺多氣根 的那、啊、OK 啦那、啊、走過第一個路口就剛剛是一個隧道的上面啦即是那些行人隧道上面、 嗯、 那條行人隧道就去寶翠的據我所知那裡以前就是我上次分享過就是死雀十三死雀的事件、哎嘅對面啦、 啊， 行過啦，望一望個隧道口，一條斜路啦，跟住一大扎氣根咁垂咗落嚟啦，真係加上又唔係好勁嘅燈光， 嗯、 啊，咁啊陰陰森森，如果情侶行都幾浪漫嘅，我覺得， 哦， 咁、啊、但係一個人行又咁大風，咁啊於是乎又咁八婆底下，又梗係見到啲唔應該見到嘅嘢啦，咁啊見到有個中年男子。一位阿叔啦， 嗯， 咁啊，我唔知佢体育以前系咪攞 A 噶啦，好劲啊， 系， 大家估下佢喺度做紧咩啦？有好多气根啦，有一条斜路嚟噶，按道理又捉唔住啲气根嘅， 系啊，你捉唔到嘅， 喺度做乜咧？ 真系做乜？ 你觉得佢会做乜咧？ 咁应该好奇怪嘅，应该系做紧啲嘢。 我看到他迎面看到他的、我就 在個隧道口即是橋面上面望住他的 金雞獨立、 no 有沒有見過長臂猿、啊、 有 他就沒有好像長臂猿那麼誇張就是 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用他的手、啊、跳過另一個地方他只是純粹是做什麼呢揸住啲氣根， 系 榕樹啲氣根、哦， 系 都幾高下噶嗰啲位置， 系啊高噶。 嗱，佢就唔系条条揈嘅， 系 佢就好似啲人担住把遮咁啦，好稳阵嘅。佢系企好似一个定格咁，佢就掹住啲气根向我挥手，系啦，佢冇笑噶，表情冇笑，只系挥手。咁、我谂啦，趴街啦呢回，点算好咧？ 佢真系同你 just to say hi 喎， 系啦 ，just to say hi 喎。 Oh my god！ 他没有跟住嚟的我很清楚他没有跟住嚟的。不过更趴街的就是我过了消防局之后呢那里有个狗公园的。我即是油站隔离的狗公园呢我一走过就啲嗰度汪汪汪汪汪。 即是劲废。 汪汪汪汪汪。 通常都是的这些即是这些地方的他们狗通常都是警觉性都比较高的。你一即是他一问你浸除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啦即是不是这里的人啦。 那个就肯定地头虫来的啦。 是。 即是他留下在那里是地头虫来的。 不是他不是应该讲他好像这么明显地这样被你见到 他。不 过 他这样做呢我就怀疑一样东西他知道我来的目的。 哦。那你带着这样的心来的嘛。 或者因为我在那个斜路做了一些东西啦。 你又做了一些 什 么 做了一些东西他知道啦。那落到他不是。佢咪咩咯？ 系 即系阿访客又唔使咁嘅，你嚟探个究竟咁做咩啫？咁 你想知 道、啊、你想知咩咧？咁啊，可能系咁嘅啫，个态度系似系 系 咯。咁我都知道自己衰啦，跟住唯有兜个大圈先翻屋企咯。 系啊，即系神一神个运先。 系啦，神一神个运先啦，因为嗰一刻咧，我又唔系话好惊个感觉。感觉上不是很害怕我对望住他又、我只是觉得啊死火了他知道我他知道我做什么、似乎知道我做什么。因为据我的印象呢就是说我以往遇到的呢很少会 just to say hi 的。 唔係佢咁明顯地嗨你， 好少會做呢啲嘢噶。佢佢會唔知道我望到佢嘅， 嗯 啊，或者係我都唔經唔覺意咁望到佢嘅啫。但係嗰個就擺到明係啊，我知道你做乜嘅其實。 所以我同你嗨一嗨。 所以我同你 say 個嗨，不過亦都係有個警示話俾你聽，就係、是、有啲嘢知道就知道。唔知道你都系唔好去求知啦， 即系同你讲四眼仔，你都系、 啊、四眼仔，唔好咁八婆啦，系啦，是啊，即系可能系咁嘅意味喺度。咁于是就嗰晚都冇乜嘢啦，已经吓、嗯啊。不过回想起就系嗰个少女咁样坐嘅时候，会唔会系有啲咩意外喺嗰度发生过咧？暂时我又未求证到， 系、 啊，但系亦都冇乜听过话嗰、那个佢坐喺嗰个位置对出系有啲咩。特别的交通意外、 嗯 啊、反而你说是那个对下即、就是那个阿叔这样望着我 just to say hi 那里呢、 嗯、 就真的都有试过的 有多一点、啊、多少少意外的 较为多 一点的那个位 置是的 是的所以其实应该都是摆明阿叔是有意地挑衅不是挑衅的 不是挑衅我 啊他有意想告诉你知 我啦 或者我见到我知道你想怎样、 啊、我知道你想怎样、啊 咁所以即、就、系、是、啊，但系你而家你发现其实你越见越清楚啲嘢， 但系唔系好密咯，频率唔系话太多。就算你话喺宿舍久唔久都有见到都系都唔系咁清晰啦，已经， 嗯、 啊，都比较都系啲过客啫，咁咪咁咯， 系 除咗上次嗰、那个。那條友仔咁閂埋到門嘅，嗨！嗰下係嚇一嚇啫，咁但係之後又冇乜話遇到啲咁清嘅咯，都係啲影啊嗰啲咯。 係，所以都其實都係即係講即係嗰句啦，即係其實你唔好以為即係你冇講你冇做或者係你冇表即係冇表示到就話。你行过路过 啊，系啊， 系咯。 老实讲，其实嗰个位啦，嗱，讲真，我系喺其实喺山上面嘅， 系咯， 山上面做嘢嘅， 系啊， 佢系喺山下面嘅， 即系所以佢有，所以佢知咯，所以 就是、但 系 佢就索到你就唔随知道你系为乜嚟咯咁， 系噶， 但系佢俾我感觉就系似乎系佢唔系想嚟害我嘅， 系， 佢、啊、似系有啲嘢透露俾你聽就係你唔應該知道就唔好知啦，個感覺係咁嘅嚇。咁、既然係咁，我就亦都冇話要去勉強去再追問係啲咩啦。當然， 梗係啦。同埋你都唔、啊，我覺得個客都唔應該再去 find 究竟係咩。 唔係，我反而都慶幸一樣嘢就係正正因為唔知道、似乎係。嗰一幕啦，即係我當晚喺車上面見到嗰一幕。那個女仔咁樣做嘅似乎你都知道我啊，不嬲啦！一見到呢啲話，唉，你求我都唔想理你噶啦，你唔好嚟揾我啦，大佬咁。 係噶。 但係似乎嗰個少女係有咁嘅意味喺度嘅。 係。 啊，不過爭在就係咁衰，我就咁衰見到佢啫。 你又咁啱 啦。我呢排係衰啲嘅嚇。 唔係，我覺得你人個氣即係 弱咗呢排係的確係。 係啊。 嚇、 啊！所以就 遇到佢，佢似乎有所求咁。但我又不知道那一刻不知道为什么又会很八婆对这件事情是、啊、 但这件事之后有没有对你有没有其他的影响、啊、或者有没有再其他很奇怪的事发生 好就好在没什么特别的、我自己就没什么特别的、啊是啊 嗯、即自身就都 OK 的 就 OK 的没什么说很大的病痛、啊、或者一些不舒服的有没有暂时有没有是咯、啊，或者真系嗰个阿叔帮咗我一把啦，我觉得 啊都系嘅，即系佢都提醒咗，即系佢都善意提醒咗你，即系同你讲楼上个姐姐唔好嘢嘅， 可能佢都怕咗佢都唔定啦、 啊，都可能系噶，即系佢同你讲楼上个妹，楼上 嗰 个小姐都 唔系好嘢嘅，佢你都唔好理佢咁多啦， 系啊，所以真系有啲啱嘅，可能佢真系提醒你，叫你唔好搞佢啦，都系，即系呢个人都唔好，佢所以成日都讲咧，我哋都讲，即系我哋喺节目不断咁提醒，都系话，即系唔好。即系立乱去同一啲即系朋友去交感啊！即系呢个系真嘅，即系就算真系你话斋，你见到佢眉清目秀、靓靓仔仔、靓靓女女都好啦，但系都真系唔好立乱同佢哋，即系有任太多嘅即系交感啊或者接触，因为 其实正正就是有时候他们可能真的话斋，你揾替身又唔出奇，佢有时所求，但系要你去帮手，但系你未必做得到嘅，你又唔出奇嘅，系啊，所以呢啲位置即系要小心啦。 系，唔好以为怜悯心啊，即系你有种怜悯之心，或者叫恻隐之心，你就做得成件事。 系啊，唔系，即系可以有其他方法嘅。 某程度上，我觉得系神推鬼拱啫，嗰次事件就系、 是。唔系你都好彩， 有少少俾鬼迷嘅感觉啫， 真系好靓咁样嘅。 诶、个感觉是的，个形象是挺漂亮的，其实 是咯，应该都挺漂亮的、這個啊、这个姐姐。 但是老实讲，你说见那个摆明就不是人啦， 不是、啊、如果你真是人的话， 只是我 都 好奇件事。 是、啊、即就算如果真是人的话，都不、 都不应该是这样， 是，还有都不会在那个位置。 是 的，是的， 是的，那个位置真的叫做 不是那么寻常啦、啊、 是啊。 所以就、即系事后谂翻，就觉得自己有啲嘢唔应该做。 都系犯禁啦， 系、啊、做多咗啦，叫做好心惊、好心做坏事吓。 系、啊、噶、啊，所以都系即系奉劝我哋呢度都再三讲一次，即系遇着一啲呢啲咁嘅情况啊，有啲怪整怪啊，觉得你在一个不适合的地方出现啲，有个人或者有人出现，就 冇咁多事， 就真的冇咁多事。 冇咁多事， 系啊，即系我哋能力上系真系未必处理到。 正如我试过吓亲啲同事，唔敢夜晚唔敢搭 lift 翻屋企啊，要行楼梯咧，咁啊多多见谅啊。因为都话斋啦，我试过成日喺电梯度见到噶嘛，遇到啊嘛，即系喺后面佢企喺度，咁你唔理佢，佢唔理你噶啦，咁 系啊， 过客啫咁。 喂，佢路过啫，大家都系路过啫，系咪？所以就真系，即系讲真，电梯我都遇唔少嘅，成日。即系我发现其实呢啲地方咧，其实系 最近都遇过一次嘅。最近我翻屋企都遇过一次嘅。 系啊，点啊？ 咁佢啊呢次就唔系话跟入 lift 啦， 喺 lift 里面， 佢喺 lift 度突然间出现啦， 喺 lift 度突然出现嘅系啦。 系。 咁就今次好奇怪嘅，其实就我入 lift 嗰刻咧，其实冇感觉嘅。是去到某个层数的时候呢，它是莫名其妙出现了的。 它 的出现呢就不像以往那是、透过什么寒气啊那类的。我这样形容呢就是说、就是、那晚呢就又是比较夜回家的。 是。 那搭 lift 啦，一个人的啦，因为你都知道夜晚很少人用 lift 的啦。 是啊。 那搭lift 入去啦，咁於是乎就照平時一樣，我係好少咧，即係仍希係有啲怪嘅。夜晚唔好話夜晚，我平時搭 lift 個習慣就係、是、如果冇人夾 lift 冇人嘅、我係好中意一個人企喺中間嘅。 係。 係啦，我唔會企喺lift 掣隔離啊，挨喺牆度，唔會嘅。我係直頭企喺中間嘅 lift 嘅中間。 係。 咁嗰晚咧。都是一样啦，同平时一样啦，入到去咪企中间咯，闩咗 lift 门之后我企中间，喺度望住个标板上啦，慢慢上，跟住就去到好似八楼度，啊，点解道门咁怪？因为啲门咧系银色噶， 系啊系啊， 凹凹凸凸咁噶嘛， 系啊， 好似啲 磨砂咁， 磨砂纸咁， 系啊。 除咗见到我一个 shape 黑色咁之外啦，即系。除了一个黑色的 shape 之外， 是 啊，为什么我头隔离都有黑色的 shape 的？ 你的头隔离都有个黑色的 shape。 是啦，那跟住呢， 你有没有眼角睄的？ 眼角就睄一睄， 是 黄不老爷。那我就觉得是不是我阻住他出 lift 啊？那我就站在一边啦。 是。 那么刚刚抵死呢，就是他那个机电柱呢， 是。 叫做电梯认可证呢，那个是一个镜框来的。 是是是是是 是。哇，顶他的肺，那个镜框我见到他。 是啊。 见到个阿婆。 阿婆。 加个阿伯。 还有一个伯添啊， 两个。 是。 做什么在八楼入来啊？我就在想，没事吧，你两个。那啊。是怎样呢？我印象中有少少模糊，因为冇表情嘅，我记得好似系冇表情嘅，同埋就唔系一个实体嚟嘅，透嘅，透嘅、但系就喺嗰个镜框度嗰啲框位度会见到佢哋。咁啊， 眼角睄到一睄又冇嘢，但系镜框又见到，算啦，即系好似以前诶喺喺屋企遇到嗰个工人咁啫嘛，嗰、那个嗰、那个诶着住工人裤嗰个人咁啦，即系喺电视机度见到佢，但系喺个实体度个梳化上面见唔到佢啊，算了。咁啊，既然系咁，即刻就拧翻转面啦吓，咩都睇唔到，咩都睇唔到咁啊。好啦，够钟啦，嗰、那个嗰、那个诶到步啦，咁啊开门啦，咁啊出去啦。咁就喺嗰刻。臨三隔 lift 臨三門，即係會響噶嘛，即係啲咩小心電梯門嗰扎咁嘅嘢啦嚇。臨三門咧，聽到兩隻字，拜拜。跟住就閂咗門。我冇擰轉頭，我完全唔擰轉頭，我係聽到一路聽到我自己腳步聲，就聽到。拜拜！ 你呢个经历咧，我而家坐紧喺呢个位置，我觉得好冻啊，啱啱赖喺地上。 跟住我就抵死啦，我就只左脚抌得大力啲啦，抌几下啦，跟住就因为有教路啊嘛，啲人话如果你遇到呢啲嘢就抌几下先入屋啊嘛，好啊，我就抌抌抌咁啊，抌几下我先开门入屋。 你呢个经历咧令我谂起咧，我之前一个。一个好类似，但系都同你有啲有啲非恐怖嘅经历，又系搭 lift 嘅，又系。咁、我发现 lift 系好多呢啲咁嘅，即系奇奇怪怪嘅传闻嘅。即系唔知系咪因为正如头先话斋，即系始终系一个长期不见天嘅地方。即系有时我都好奇人哋整 lift 嘅时候，我都会望下部 lift 个 lift 槽究竟系啲咩嘅。 啊，我有八个噶， 我都有八个噶。其实是很污糟，乜都 污糟， 黑面蚊啊，跟住有多机件喺度嘅啫。 系咯，都觉得都几恐怖咯，喺呢地方做。 其实真系几恐怖嘅。你就算佢哋开住盏，即系佢哋开，我等间下一集或下一节讲俾你听。 啲黄色灯， 黄色灯系一盏好细嘅黄色灯。 冇错。 跟住佢哋照，但佢因为暗咧，佢一照可以照晒成个啲槽底系。 哦。 咁你会见到哇，好多即系垃圾 啊， 跟住又见到。有讲诶、题外话，见到我有一次即系见人哋整 lift 嘅时候咧，个师傅佢闹咗啲嘢上嚟，佢闹咗部手机上嚟，咁喺个跌咗个电话度 lift 做咯，劲惨系啊，所以即系系啊，劲污糟同埋劲唔知系都系一个字湿咯。 啊，你讲起呢家嘢系，我认同。 系啊，你会发现嗰啲条点解咁多 湿湿系？ 系啊，究竟点解？等阵下一节再讲。 嗯 哇，成九点钟啦，都未曾食饭，个肚啊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啦，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冇晒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九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啊！ 咁要整碟试试、啊。 逢星期六晚 九点至十点， 新 闻 炒冷 饭，好好食啊！ 我催逼今天结束心愿，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每晚四对手温八低头，从来没抱怨恐惧，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 星期二、星期五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Andy 猛虎电台私人空间。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细唱。 一生何求？常半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 立心栽花花不香，重返野兽恨。 生变断爱盟。 无论跨越哪个年代，音乐始终如一。 IBHK 第二台网络劲爆台，逢星期日晚10点至11点，迎希怀想曲，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Listen to the radio, the melody we used to know. Remember how it was back then, every word rang true.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呀。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第二节翻到嚟，继续吓大家啦，讲下啲嘅嘢啦。 系成日话我哋唔吓大家，而家吓大家先。系你有冇发现真系咧？头先上一节讲到我哋话呢啲嘈咧。 好陰濕， 即嗱，你話你話黑， 我唔係講個人，我係講個 lift， 係部 lift， 係啊。 即係有時候，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為，即係大家住嘅地方有，即係有冇即係見到佢哋整 lift 嘅時候情況。 係啊， 你會發現其實佢嗰個位咧，我唔好即係唔係好好理解，就係、是、永遠都係咧，即係嗱，你又污糟有垃圾，或者係即係好黑，或者好大五陣機有味啦，我完全明白嘅、嗯。但係唔知點解個 lift 槽咧？永远都是湿的，即你会觉得它有是有些 水 色很多咯。 是啊，但它你望，即我又真的， 我有时候我都会怀疑是不是因为洗地呢，你知道旧式屋邨很兴洗太平地的嘛。 是啊， 那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的水就流了进去所影响呢？是、啊、 即 是我有时候都会这样想，不过调转头讲又不是挺合理的，因为你就算个槽底怎样点样不见天日都好啦，因为 你始终嗰啲门咧系疏风噶嘛， 系啊，个同埋 槽井槽底系即系槽井系有风噶嘛， 系咯、啊， 咁我你应该都会，其实按道理应该都系啲湿气系可以走到嘅， 系啊，同埋你部机即系始终我觉得都系一种机器嚟噶嘛， 系， 咁你机器发热，其实你都会令到啲水气走， 蒸发走啊， 系 咯、啊，点解都仍然 咁湿嘅？系咯、啊，我成日都唔明呢个问题，即系我有时好奇，即系走去八卦下咧。即是会望下人哋即系整啲嘅时候望下草底，但系永远都系湿。 不过你要小心喎，好可能会见到啲唔应该见到嘅嘢。 系啊，我成日都谂紧，我又好即系当然我冇唔系成日都咁八卦啦。当然，即系有时候系好多人提我都话叫我千祈唔好成日 唔好成日真系八卦 呢啲，系啊，因为其实有好多时候话即系我都讲 事关咧，我就咁睇嘅，就因为最近成日坏 lift。因为不知道什么缘故啦、嗯 哎、我那部都是要成日坏。 咁就试过那些师傅在整 lift 的时候，我都八卦的，不过即刻我就另一面不再望了，因为我自己知道就是说，喂，你都见到那些东西的、 嗯、 你如果见到他见到你，那些师傅就惨了、 嗯、 你明我意思吗、 嗯、明， 即是可能说如果我见到有东西在里面，咁啲師傅會唔會有意外呢？ 嗯， 而若果繼而咁講啦，純粹係睇住啲師傅好奇做嘢啫。但如果佢見到我去嬲起上嚟，又會唔會有啲咩事幹整部 lift 咧？ 係、啊， 所以最近一整 lift 咧，佢哋咁封咗打開嗰道門，我直頭唔敢望嘅，因為我都擔心就係、是、喂。唔好咁八婆嚟，嘿！你望到嘢都唔放好嘢，好似上次搭巴士咁，你望到咁 即系好嘢，好嘢唔走去望、啊、一望，望到啲靓女你就 你平时都唔会话去帮人，你见到个靓女你就去帮佢，你话你系咪抵死啊？ 识心气啊！ 你咪识心气啊！你咁啊，即系会有个咁样嘅错。 系咪都明嘅？系啊，但系即系我成日，即系如果有即系有呢方面嘅专家或者有大家有呢方面嘅知识，即系不妨喺我哋 fan page 话俾我哋听，究竟点解嗰啲呢槽底 长期 都咁湿嘅咧？ 湿咧，咁当然你话会可能执到好多古灵精怪嘢，或者执到钱都唔定啦。 都系噶， 知啲槽底咁啊。 唔系你而家因为咧，我发现咗一样嘢，就系而家啲 lift 咧，佢哋咧嗰啲。 佢哋即係有條有個sorry 我想講 gap 添，係有條罅噶嘛，係咁有條罅喺度噶嘛，即係其實佢而家嗰啲罅咧係越來越闊嘅， 闊好多，係啊， 係啊，即係以前我哋舊底，我唔知道我以前我而家住公屋都係，我住公屋咁 啲新公屋嗰啲都好 好闊噶，係啊，但係而家咧我都發現而家啲我哋住嗰啲舊公屋都好啦，就可能呢啲翻新過或者整過啊換過咧，其實佢而家個 lift 槽以前冇咁闊嘅，即係起碼都可能一好細啊一兩 cm， 而家係可能成寸厚啊成尺啊成寸 跌啲嘢落去。 我成日都跌过，我成日都话，我都有同我妈讲，我哋即系有时行过部 lift 咧，即系你真要小心，真系有时 冇攞锁匙出嚟住， 系啊，乜都冇攞， 都冇攞八达通出嚟住， 乜鬼都冇攞，真系 试过有住户跌咗个八达通落去嘅，咁啊结果要开 lift 咯， 我试过啲 开 lift 喺个槽底度抄咯， 算啦，八达通就 冇办法，因为我哋个大厦用八达通出入， 哦， 系必须，如果唔系好麻烦。 我试过跌抽锁匙都有 啊！收锁匙啊，经常跌啦咁。 我试过真系过月跌抽石，抽到 flat 都跌咗，即系有时真系有冇啱得咁准系啦。咁啊，啱啱上一节讲到你讲咗头先，你有个 bed 同有个 婆婆系啊， 系突然间出现。 可能佢唔知喺八楼度探完朋友，就突然间 snap 入嚟，跟住就可能上去其他地方啩。 系，其实想去探下七姑婆咁啊，七姨妈。 不过就咁，佢唔知做乜鬼同我讲拜拜，我觉得得人惊啲啫。 系，好啦，咁我又讲下一个，我咧类似同你一个搭呢个经验咁样。咁咧，话说我就有一次咧，就系好多年前噶啦，其实咁咧好多年前我就。即係有做舞台劇，即係有幫做 drama 嘅。係。咁我哋咧，你都知啦。 聽講舞台劇都好多嘢 嘅。係啊係啊係啊，可以遲啲有機會分享下我以前做舞台劇啲經驗俾大家聽。咁咧，以前我哋都會即係幫手做嗰啲 drama 咁樣。咁話説就你知，我哋而家啲 studio 即係嗰啲排幕室咧，其實而家好多時候都喺啲工廠大廈 嘅。 係。係咪？咁我就即係咁啱有一次咧，我就同兩個朋友。就即係去排去，即係我哋幾個去排舞室要排戲咁樣啦。咁、我哋排到應該都唔係話即係好夜嘅，應該係十點鐘到，因為個 studio 要閂，要 close。咁我哋 對香港嚟講，十點鐘唔算好夜嘅。 係真係唔算夜啦。咁啊，十點鐘左右，咁我哋走，咁我哋其實未食嘢，咁我哋不如一齊來食嘢。咁我哋就搭 lift 走啦。咁咧佢就咁啱咧，佢部客 lift 就鎖咗。因为工厂大厦好兴咧，就会某个 钟就锁噶啦， 系啊，就会锁 lift 噶嘛。咁佢就即系下 lift 嗰部分，因为佢要你好得意嘅，佢唔知去到八点零九点到啦，咁佢就会锁下 lift， 跟住就下 lift 大堂嗰个位置就会上锁噶啦，就唔会俾你出入。 要求你去某一指定嘅 lift 啦， 系啦，佢就要你搭货 lift， 咁就要你去到货 lift 就跟住可能喺京庭轻场咁样走咁样嘅，佢就唔会再俾你喺即系正常嗰啲大堂走。咁我哋就嗰日咧就排完戏，我哋嗰日排戏，咁我哋就一行咁几个人就走啦。咁啊因为我哋去惯去熟噶啦，咁其实知道要嗰个时间 到边个时段就要 系啦，一定系要转，一定系转客，一定住放啲走。咁你我咪就搭货啲啦。咁你咪我哋咪试过，咁你知道啲货啲咪啲旧式嘅工厂大厦货啲咪好贵大部，同埋佢系一只旧式要拉两栋走， 同埋好重嗰啲。机油味 好重的，咁咧佢系边佢嗰只大厦咧，其实佢就有旧式到系拉铁闸嗰只嘅， 系 即系打环拉铁闸，跟住咧要拉上下拉门嗰只嚟嘅，咁咧所以就变咗咧嗰啲我哋要即系要用好鬼大力咁样先至可以开到那个铁闸，同埋拉嗰、那个。嗰、那個門嗰塊門啊，即係佢總之 係係總之就係、是、即係好似我哋呢度咁嗰個拉風琴閘咁啫嘛。係 啦，類似 嗰個就嗰、那個再舊啲啦，我覺得係啦。 係啊，咁所以變咗就即係咁我哋就係啦，咁啊喺度即係搭啲落去啦。咁嗰時我哋喺嗰個 studio 應該係十樓定十一樓咁樣啦。咁我哋落地下，咁我一路咁我哋拉閘啊拉。等部啲咁，因為你知舊式嗰啲火碟好鬼耐噶嘛，等，同埋好慢噶嘛，同埋你去望，因為佢唔係嗰啲咧，你要佢係鐵閘嚟噶嘛，所以你係望住佢埲牆一路落一路落一路落。 即係有啲仲恐怖，我覺得呢啲都冇咁驚， 係嘛？ 有啲咧係有個玻璃窗俾你望咧。懶係即係叫做比較先進少，即係日本嗰只咁嘅電梯。 我知啊，係啊， 整個窗俾你睇咧，即係有時我都喺度諗。会唔会突然间有人伸个头出嚟咁吓你噶？咁 系咯，即系突然间喺个玻璃头，伸个头喺块玻璃度，其实都真系几惊吓嘅。但系嗰个都其实吓，都吓人噶。其实，因为佢系嗰啲上下拉闸，其实佢有块，佢中间有块玻璃嘅。 哦，又系嗰啲咁 系类似咁，但系咧佢系即系布帘系用铁闸咁样闩嘅，即系打横闩。跟住你去到嗰层咧，你就要开咗铁闸，然之后佢嗰度有道门，嗰道门系上下拉嘅，就 系 咁样即系上下撑。 我遇过啦，喺北角。 系啊，嗰只狗咧就 好吓人憎， 好吓人憎， 好重，因为 劲重啊！嗰只门，即系我都叫做大只，都已经都 系好重， 系好重，我都平，即系我有时都即系佩服嗰啲揸碟叔叔，即系点解可以咁鬼有力量可以拉唔嚟啦咁样。咁我哋搭啲落去啦，咁啊等部碟上到，咁啊一行三个人，我哋等碟，等呢个时候咧，咁啊喺搭咗碟就揿啦。你知揿完佢唔系即刻喐噶嘛？你知呢碟几慢，一揿完，咁啊佢蹬一蹬。跟住佢就落啦，咁我哋其实已经吓惯嘅啦。 一电容呢排咁衰嘅， 系啊，即系已经吓惯咗噶啦。呢啲门呢啲乜啲，咁啊，跟住之后我哋突啦行啦。咁我哋其实三个就企，其实我哋三个其实又好似你咁多，企咗喺中间。你知部啲几大部噶啦， 大到咁企中间好过咯，真系。 系啊，咁你同埋 而我都会咁做嘅啫。 唔系一来啦，二来同埋污糟啊，因为你知道附近，你知如果拎拉长嗰啲， 拎拉长就会掂晒嗰啲机油啊，嗰啲咁啊。 系啊，乜都有噶嘛，污糟邋遢嘢。咁所以我哋企中间，咁我哋后期，咁我哋三条友就喺度倾紧偈嘅，即系就讲喂点啊，先排成点啊，咁样行行话咁加上，咁啊行行下，突然间去到唔知六楼五六楼到中间嘅位置。突然间部碟就停一停，就 即系有人要、哦、 有人开，有人揿咗碟啦，咁样就停一停。咁正常我哋就通常唔喐噶啦，因为等人开噶嘛。 等人开噶啦， 系啊， 我开啊咁。 系咯，跟住停一停。咁我哋咁部碟就停咗五六楼，停咗喺度喐。咁我 hold 住咗，咁我又见，跟住又一 hold 住咗嘅时候，其实你定佢会咁样摁一摁噶嘛。摁完之后，你其实你当我哋就望，咁我哋隔住块玻璃就望入去， 冇人， 冇人噶、哦。冇人开，即系冇人企咗喺度嘅。 系咪人揿错 lift 啊？ 我唔知咧，即系会唔会系人揿？因为得部唔知有两部客，有两部货 lift 嘅。我唔知系咪隔篱嗰有人两部都揿唔晒，跟住可能隔篱嗰部到就行咗隔篱部唔嚟啦。即系我哋冇理咁啊，冇理咁，我哋就自己再揿，即系你再揿佢就会再落噶啦嘛。系啦，咁啊落啦，咁啊又要等佢摁一摁， 摁一摁落去啦。 跟住落落下，咁我哋又继续倾偈啦。咁啊又倾倾下期间，我哋突然间有一下就突然讲讲下嘢就突然间停咗、 嗯， 我哋静晒，咁静晒之后咧，跟住大家就互相望啦，你望我望，跟住发生咩事咧？我哋三个人不约而同都听到有一男一女嘅声，但系嗰种男女声就唔系嚟自我哋三个嘅，喺角落头嘅、 嗯， 即系其实我哋企咗喺部啲中。 可能是融融细雨咁啊，时时时时时听。 唔系融融细雨，系好明显地有人喺度 直头系好似平时咁倾偈。 系啦，就系无啦啦有一批人。 但你觉得系熟系实啊，定系虚嘅咧？ 好实在，系一定系有个人企咗我哋后。 即系直头好似喺你后面。 系啦，就好似我哋平时搭啲咪。 闲话家常。 系啦，即系好似平时我哋搭啲咪，有时候有啲人可能唔生声喺后边讲嘢好大声咁样咧。 系 系。咁你部啲咁大，其实你听到噶嘛？咁应声。 但是你明明得三个人， 同埋我哋三个系平排，即系我哋三个系平排坐，冇人望到。 即系话如果有人出入嘅话，一定顶住你三个嘅。 系啊，同埋我哋一定望到噶嘛，我哋会望到人入嚟噶嘛。咁冇理由。 但系就系头先五至六楼都冇人。 系啦，就系跟住喺五至六楼等一等，跟住我哋就搭啦。跟住之后我哋三个就突然喺度喂，唔系我哋第一句听到就 系 个男人声，第一句就系话。啊！喺度，喂！你喺佢，你估佢哋见唔见到？佢真系第一句听咗嗰句，跟住我哋两个，我哋初日以为听错啦 ，以为 听错。咁我哋就无理。咁我哋嗰下系三个一齐定咗嘅。 系 一听到男人声，我哋三个一齐定咗。其实我另外身边嗰两个女士嚟嘅。 系 跟住两个定一定， 你眼望我眼唔 系啦。跟住冇啦，跟住我哋嘅，跟住之后我哋就。其实即系可能讲紧，我同你讲紧嘢，突然间系喂，然之后咁样喎，系咁样咯。 佢系听到第二啲唔寻常嘅嘢，所以停咗喺度。 我哋系啦，跟住我又听，跟住系其实同嗰时间，我哋后期落咗啲之后先知系大家听到佢讲紧咩。跟住 你当下都唔敢讲啦， 唔敢出声啦，大家系啦，跟住其实讲嘢啦， 讲 嘢啦，跟住我就喂系咯，跟住其实我哋应该喺个布碟度讲紧食紧咩，跟住大家不食乜嘢。 其实直头系啲无厘啦更嘅嘢。 系啦，我哋系讲紧食乜嘢咁样 嘅。你根本都唔会系呢啲嘢噶啦。 跟住我哋，当我哋布碟继续落，我心喺度，我哋谂快啲到唔该。 系啦，但系你都知呢啲系慢到咩咁噶啦。 系啦，跟住之后第二句，我哋听到仲惊，争啲嗌噶啦个女仔，我哋两个女仔争啲嗌。第一句就话，第一个女人就 系 答佢。 第一句就系个男人就话： 啊，你估下佢见唔见到我哋啦？ 佢系估佢系讲啊，你估下佢哋见唔见到我哋啦？咁样系啦，即系睇到我哋即系唔止一个人啦，系咪？咁、原来即系 即系好明显就系佢哋知道有三只嘢喺度噶嘛， 系啦， 有三个人企喺度， 系啦，跟住可能呢就，跟住佢亦都可能俾我哋嗰三只知道后边有两只嘢企咗喺度咁啦，咁样啦。跟住第二句仲惊， 系就系、是、个女仔答佢， 系啦，个女仔答佢、突然间听到个女人声，跟住就讲嘿嘿，唔知咧咁样， 哇！ 好清晰嘅，系好清晰，同埋系演 under， 即系喺个 moment 系好 normal 嘅，即系一个普通人你会讲嘅嘢。 你见到佢两位女士嘅表情系点咧？已经当下 系因为其实我企中间嘅，跟住佢两个企我左右咁样啦。我 系即系其实你最见唔到嘅机会系最大嘅， 系因 为 我系完全见唔到任何嘢，因为我系左右都企，佢就企我。我喺当下除咗我觉得有啲惊吓，我好想知系咩事之外。我就是两边手臂被人捏到瘀了，我是两个女仔是用力， 他们不敢喊，于是就用力地捏， 就捏着我的手臂， 因为很害怕了已经。 是的，大家是他们两只手这样即翘即搭住这样， 真救命， 跟着叉了。 问题就是不是他两个喊，是你喊， 好想喊你吧。跟着之后不来了，跟着我们，跟着那一刻听完之后好惊，佢哋两个系面都听晒嘅， 系 真系面都听，睇住两个面情。 你就冰呢呢个叫做，唉， 我都听嘅，其实因为 食生菜嘅啫。 唔系，其实我都听嘅，因为我俾人捏住两只手臂，捏得好痛。咁跟住之后咧，好啦，咁我就同另外嗰两位女即系女士，我哋就大家喺嗰刻就静咗啦。一听完就嘻嘻唔知咧，咁之后我哋就好惊啦。跟住大家静晒啦。系啦，咁静晒之后，跟住点咧？系啦，咁啊，跟住之后就话俾我听，跟住我哋就二话不说喺嗰刻，立即就系一度步 lift， 我好危险嘅，其实呢个动作就系步 lift 落咗一半，见到地下，我哋就已经开 嘅，但系会停嘅，有机会你 系啊，我就系知道会停啊，但系我哋嗰刻真系唔知好惊，咁我哋就大家夹手夹脚就一齐开度。跟住部 lift 一停定，你知嗰下又摁一摁噶嘛？跟住我哋嗰下 系蹬一蹬， 一蹬，跟住即系大家咁样，即系其实佢哋两个捏住我哋手，咁我哋手系 大家一齐跳啦，咁 跳 跳 lift 啦。 跟住之后，跟住之后一落咗去，一开道门，道门一开，其实咧我后屘落咗嚟，我先发现原来道门咧，我哋系足足，因为我哋系跌争啲成个人向前扑咗落去啊。 吓。 点解呢？原来咧，我哋头先你啱啊，你先讲咗一样嘢好。 你一开佢停咗噶啦。 系啊，其实我哋啱啱部 lift 咧停咗喺一个 gap 位，其实我未落到地下。 系 部 lift 系啱啱就嚟落地下，应该嗰度应该有两三尺位置，两三寸定三尺唔记得咗。即系总之系可能半我哋一半条腿嘅身嘅位置啦，嘅高度啦，我半条腿嘅身位啦。跟住我哋争啲上只向前扑嘅。 系。 咁样，跟住我就，跟住佢一两个一落地嗰下就嗌咗，就疯癫咁样嗌咗，跟住就大家二话不说，望都冇望就冲咗出去啦，已经。你明唔明嗰下系？ 因为咁讲啦，就系、是、话基本上嗰对情侣啦吓，我哋咁形容啦， 系啦， 即系嗰对情侣摆到明系挑衅嘅，其实。 我唔知道，跟住之後，總之二話不說，哇咁樣就 擺明挑人嘅，即係你入 lift， 即係你話好朋友都會入 lift 啦嚇，即係啲好兄弟都會入下 lift 去搭 lift 出入噶啦， 係啊， 人一樣冇乜分別， 係啊， 在世嘅時候都係人嚟嘅啫嘛， 係啊， 即係但係問題就係你入 lift 還你入 lift 啊嚇， 做咩要唔白？ 做咩好講唔講講啲啊？你估下佢見唔見到我哋啊嗱咁， 跟住最後嗰句就嚇唔知咁樣咯， 即係最抵死就係擺到明就係、是。即 系你明唔明？ 你系吓人噶啦，摆明系、 啊。我真系哇几下嗰下我唔系我睇唔到啊，因为我唔知佢后边发生。我后屘问翻嗰两个女孩，问翻我两个女朋友啦。 事后先问。 跟住我问翻嗰两个女仔朋友，跟住话：喂，喂，跟住我哋出到去，大家系劲惊佢喊到咧，啲妆咧甩 水啦已经。 啲妆咧，啲眼啲 eyes 嗰啲 mascara 啲甩晒啊！ 太惊啦，真系 劲惊！我哋飙头，我哋大家 可能佢哋真系未遇过啲咁嘅情况。 佢哋系劲心寒嘅啫，我都冇即系大家喺度，我喺度望，我打打佢膊头，拍拍佢手，好啊，冻到咧， 冻咩 咁？好惊咁啊！真系劲惊，跟住之后。我哋冷静啲嘅时候再问翻， 佢我问佢，因为我睇唔到啊，因为佢两个啱啱喺正我，佢两个头咧系黐到由原本系咁样，即系系 越嚟越埋， 而 normal 地企开咁样，但系越嚟越倾完埋，越倾越黐， 即系太惊啦，真系。 系佢哋系缩埋一嚿开始咁样，跟住即系演，即系接近系挨晒落我身度噶啦咁样。咁跟住之后我就问翻佢，喂，其实当时见到啲咩啊咁样？跟住佢我一边你有左手边个女仔就同我讲，就话佢见到个男人， 佢 望唔到 啦已经系嘛？ 佢话佢望到一个男，一个好似男，佢眼角睄过去嘅时候，佢见到个男人形象，一个即系后生嘅，即 系 normal 后生仔嘅 普通人啦吓， 男仔咁嘅样。咁跟住佢就同我讲话系咯，佢话见到个人企到，但佢睇唔实在嗰个人嘅样系啦，但佢知道个男人，佢话佢个男人系企咗个角落头。就好似蹦住咗喺度咁样，即系好似啲而家啲 MKA 平时一样啦，即系同啲人 系啦，同普通人一样。咁呢个系我嗰、那个即系另一边嘅男嗰、那个男女仔讲，另一边嗰个女仔就话佢睇唔到任何嘢， 乜都冇。 佢就话乜都见唔到嘅，但系咧佢就系话，佢就系话俾我听，佢就系觉得佢嘅嗰边即系一边身咧，即系佢一边左佢企我右边嘅。 系 佢嘅左边身，佢挨住我噶嘛，因为夹住咗我啦。佢右边身，佢又觉得自己右边身避咗嘅。佢就话俾听我自己右边身避。佢话佢同，但系嗰两句说话，我哋三个人同时间都系听到。 你知唔知点解？ 真系唔知 道。哦，解释俾你听啦。好啦，又系迎希拆解嘅时候啦。嗯， 谜底终于解开。 我呢咁嘅八婆点会唔知道啊？理解。其实就咁嘅。即是说在五六楼的时候呢部lift自己停了。即是说那两个即是两个所谓的情侣就入lift了。不过因为你也知道他们是穿入来的嘛，洗过开门的、所以你都会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没人入lift呢？其实已经入了lift了。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这两条友应该是做了什么事呢？因为你三个人呢咪左中右咁企嘅， 系啊，三科 穿过你哋。 系， 不过问题就系佢冇穿过你，穿过你两位嘅 朋友， 女性朋友。 系， 咁跟住发生咩事呢？就系佢哋两个好他条咁企咗喺后边嘅。 系啊， 咁可能都系好似你哋咁闲话家常。 嗯， 咁于是乎嗰个友仔见到个女仔，咦？啊，好似几细胆又几咩咁，于是就问嗰、那个佢嘅女性朋友啦。 系， 你估下佢哋会唔会见到我哋啊？咁其实即系当下佢示现到俾你个女性朋友睇嘅啦，已经 系 吓佢，整蛊佢。 系， 咁就而咁啱得咁巧，就系佢两个都翘住你， 系我三个翘住， 所以连埋一齐就听到啦。 哦，原来是这样的。 是啊， 但他是对不知道的，那下就 是。其实那个情况就有一次，上一次不是就是我和你在七月节的时候 啊，是啊， 那种的情况是一样。 是。 就是当我们并排而行的时候， 嗯， 可能都会遇到同一个物件， 是， 但是你未必会完全看到那样东西。因为视乎翻你嗰个人当下嘅精神情况，同埋你嘅感知系啲乜嘢， 系 有啲程度唔同噶嘛，有啲可能会见到，有啲系完全见唔到，有啲听到，有啲听唔到， 系， 但系有机会就系大家都 tune 到同一样嘢， 哦， 所以点解话佢见到嗰个男人，那个男人摆喺度咪玩你咯咁。 是啊， 但是另外那个什么都见不到，只是听到他们的声音，是因为他示现不到他感觉不到他。 是啊， 但是他听到他，因为大家连埋了一起。 哦，咁而我最大感受的那个你应该。 就是被人连咯。 就被人连咯。好痛啊你皮皮。我真 的。但是我反而奇怪就是说，因为你又是见到个有阴阳眼的人， 是， 但是反而又见不到他两个。 不是，我真的见不到， 啊， 因为我拧不到个头。 不是啊，他入lift嗰下， 我真的见不到，我真的 见 不 到， 我真的见不到，见到我就 唯一有一个解释， 他不是部lift，他不是前面走过来，他是后面走出来，啊，或者在上面走下来， 是啊，唯有是这样解咯。 因为我没有，因为其实你那一下当一下，其实我 但第一我真的完全见完全感受他入了嚟我都不知道，你想想 是咯， 我是完全没感觉过， 即有些有啲有啲程度了，已经有些水平 了。他入嚟我不知道啦，他停了部lift，咁当一刻是我去按lift噶嘛，我去按我系按咗部按翻部lift，部lift再喐，但其实当一刻我又拧转面，我 系 望翻后边部lift后边嘅事，但我望嘅时候冇嘢噶， 乜都冇嘅， 系啊冇嘢嘅， 部lift就慢慢喐紧嘅， 系啦就喐咯。 OK， 你谂下，你谂下正常嗱，好正常噶嘛，你企喺前边，你望住部lift，望住啲门，咁你部lift门去到位停住喺度唔喐，咁你即系话人揿咗部lift啊嘛，咪，部lift唔开冇人，我入出去冇人，咁你好正常就行翻去lift嗰个lift掣嗰个位置，就揿lift， 就去揿lift， 揿完lift你就会拧住面噶啦嘛， 系咯， 拧住面你就会望到后面， 你都望到后面噶， 你望到后面 乜都冇， 冇， 咁啊真系奇啦， 系啊， 佢哋边度出嚟咧？ 我真系唔知喺边度出嚟， 下面上嚟嘅。 唔知佢下面上嚟啊，上面捐落嚟啊，左边行出嚟。 总之就有机会系一系就穿过佢哋，一系咧就冇穿过佢哋，但系就喺后面度示现。 啊，都可能都唔出奇。即系总之，我就佢哋嘅描述就系、是，总之系有一个喺男士就一定喺我嘅左，应该咁讲，男士就喺我嘅左手边嘅嗰头，即系喺部啲嘅左手边嘅嗰头。女士我就不知道， 就未必是右手边， 系啦，未必 系 右手边， 某个角落，可能喺你背后， 或者喺我背后，或者喺边度，唔知道。咁但系我右边嘅女，即系嗰位女士，嗰位女 就 会见 到男人 啦。系啦，我左边嗰位男，嗰位女同嗰位女士咧，即系我个朋友咧，左边个女仔嘅朋友咧就会见到个男人。我右边个企我右边嗰位女仔朋友咧，就乜都见唔到，净系话俾我听到半边，系听到声，同埋话俾我听半边身避咗。 但是三个人都听到， 但是三个人都同时听到同一段说话， 系啦， 同一段说话，系啦，即系所以有啲嘢系解释唔到嘅， 冥中整定咯，啊， 佢摆明整蛊， 摆明整蛊你哋咯，系啊， 我觉得佢摆明玩我噶，真系， 所以就有阵时都会觉得最勇嘅都系啲揸 lift 嘅先生或者揸 lift 嘅小姐啦， 我真系啊，长期喺 即系你 谂 下，即系十几个钟头不见天日咁喺部 lift 度，有阵时都未必有咁多客噶嘛， 系啊， 吓咁啊，特别工业大厦嗰啲啦。有的，现在都仲 有 人揸 lift， 我都看到仲有的，啲有啲即 系，仲要系嗰啲好旧嗰啲电容 lift， 即系你头先所讲嗰啲 lift 会蹬一蹬，佢又蹬时，我哋又蹬咁， 系大家跳跳咁样喺度。 即系，但系嗰下个感觉真系会话俾你听，系颇为恐怖呢啲 lift。 系噶，同埋有时候我成日都谂死啦，会唔会蹬一蹬之后，即系会蹬落几寸咁样，蹬落啲？ 又唔会，佢哋呢啲电容 lift 系咁噶，你要佢停低咧，就系要断电，咁一断电佢咪会咁咯。突然间刹停咯， 系啊，所以即系呢啲系啲旧式嘅公屋先，唔系旧式嘅工业大厦。 工业大厦，不过公屋嘅都不遑多让噶啦，不论你住新楼定系旧楼啦吓，其实都系一样噶啦， 都系有啲嘢嘅。 有人住嘅地方自然有鬼住噶啦，就 系 啦，解啦， 系啦。 咁啊，都系几个 tips 啦。第一样嘢啊，就用你嘅左脚大力啲蹬， 蹬 几嘢先入屋。记住左脚入屋，唔好右脚入屋啊。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如果你觉得唔平安嘅，就唔该你打个电话叫你屋企人接你上楼。 系啦， 咁 可以万无一失噶啦。 系啦，仲有最后一样嘢提醒大家，唔好太多事。 唔关你事嘅咧，就由佢啦。即系等于我头先话斋啦，嗰对公公婆婆只不过搭 lift 啫啊。跟我 say 个 goodbye 咪 say goodbye 咯，你理佢做乜鬼啫？ 系啦，即系人哋侍女坐喺个龙头度，咪坐喺个龙头度咯。你得唔得？做咩啫？ 即系唔好为咗个靓女又搞咁多事啊！ 咪咯，系系啦，记住啦，即系尽量咧，知道觉得唔老礼唔 all right 嘅嘢，就真系唔好走去啊，多事啦，知唔知啊？ 好啊，咁啊呢集啊嚟到呢一度啦，我哋嚟紧就明年再见啦。 好啦，2015年我哋再嚟咯。 守灵夜话， 拜拜， 拜拜。